炸酱面，炸酱面。吃，吃。咖啡，咖啡。喝，喝。汉语，汉语。学，学。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听，听。电视，电视。看，看。好吃，好吃。好喝，好喝。喜欢，喜欢。面条，面条。那，那。什么，什么。羊肉串儿，羊肉串儿。可乐，可乐。太，太。기본운영1 一，我吃炸酱面。二，我们吃炸酱面。三，我们喝咖啡。四，他喝咖啡。五，他学汉语。六，他们学汉语。七，他们听古典音乐。八，他听古典音乐。九，他看电视。十，他们看电视。 응용문형 1-1 一，你吃炸酱面吗？二，你喝咖啡吗？三，他学汉语吗？四，他听古典音乐吗？五，你看电视吗？응용문형 1-2 一，我不吃炸酱面。二，我不喝咖啡。三，他不学汉语。四，他不听古典音乐。五，我不看电视。 기본문형2。 一，你吃不吃？二，你吃不吃炸酱面？三，你喝不喝？四，你喝不喝咖啡？五，你学不学？六，你学不学汉语？七，你听不听？八，你听不听古典音乐？九，你看不看？十，你看不看电视？ 응용문형 2-1 一，你忙不忙？二，她漂亮不漂亮？三，你饿不饿？四，炸酱面好吃不好吃？五，咖啡好喝不好喝？기본문형3 一，你吃什么？二，我们吃什么？三，我们喝什么？四，他喝什么？五，他学什么？六，他们学什么？七，他们听什么？八，他听什么？九，他看什么？十，他们看什么？ 我吃炸酱面，你吃不吃？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面条。 那你吃什么？ 我吃羊肉串儿。 我喝咖啡，你也喝咖啡吗？ 我不喜欢喝咖啡。 那你喜欢喝什么？ 我喜欢喝可乐，你喜欢不喜欢喝可乐？ 我不太喜欢。 说，说。买，买。 卖卖住住坐坐写写去去来来做做学习学习工作工作睡觉睡觉休息休息读读唱唱起床起床洗洗游泳游泳打打笑笑等等跳渴黄吃咖啡喜欢可乐炸酱面